河里河外外外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。 酷炫 Be Your Ow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来到了五点钟啊，我们来偷偷讲一下老板的坏话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来到酷炫的这个贴文呢，有一个心理测试来测出你最常对老板说的假话是哪一句，不要让老板听到啊。OK， 这个测试呢是这样的一个题目来的。OK， 以下哪一句是你最常讲的职场善意的谎言 ？A。我待会就会把这个东西给补齐补好了。 B， 快好了快好了，再等一下，快好了。 C， 哦，这个我记得。 D， 没有问题，我来处理。哈哈，你最常在职场上说的是哪一个善意的谎言呢？如果你跟 C 跟 Broccoli 一样的说，哦，这个我记得，这个我懂，代表啊，你是属于那种硬撑型的说谎方式。就今天呢，可能你在职场上面是有做错东西，可是为了面子，或者是不想让老板讲你，你会尽可能的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啊，或者是借口来让整个谎言变得很完整。这种人呢，可以撑，但是纸可能会包不住火。那如果说选择 B， 快好了快好了，我要做好了，那你就是时间扭曲型的说谎大人。而如果是选择 D， 也就是说，哦，没有问题没问题，这个我来做 no problem， 代表你是属于那种公司的责任背锅王啊。不管你是哪一个选项的，都希望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不要讲太多谎话，因为谎话是补不完的，你要拿更多的谎话来补。 right， 那选择 A， 我待会就做好了，我待会就补好了，又是怎样类型的说谎的人呢？来到过炫的 IG 看看这个贴文就可以啦。 Search 过炫 Beyond Trend， 过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ohn Somi 的 Ice Cream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过炫变变变， 过炫变变变。今天我们来变的呢，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啊，不管做什么东西他都很喜欢把他的行程给塞得满满满，然后做东西都是赶来赶去赶来赶去。举个例子，可能他会安排三点到四点去补习，四点到五点去做gym，五点到六点去朋友家哈拉，六点到七点去准备晚餐，七点到八点就准备什么，就是完全没有留一些空隙的时间给自己，导致自己很常都会赶来赶去赶来赶去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呢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爱赶来赶去的朋友，会经历哪些的变变变啊。这个变变变变开心的点呢，就是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快速做完，甚至今天 Broccoli 才跟我的其他朋友讨论到我们是否是这样子的人，可以非常公开赤裸的跟大家说， Broccoli 就是这种喜欢赶来赶去的人。OK， 就是你会觉得很想要好好的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啊。因为我发现世界上分成两种人，第一种人是如果你跟他约八点吃饭，他就会想说啊，六点半就要准备出门，到那边七点半还有半个小时可以慢慢黑什么什么什么的。而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呢，我们是觉得八点的晚餐好，这样我六点到七点去做 gym， 七点到七点半去冲凉，七点半再非常赶的赶着出门，然后八点去见到你，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用到好好，不能让自己有一个休息或者是等待的那种 buffer zone 啊。如果在时间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呢，变开心的点是确实你真的可以完成很多东西，效率非常高啊。变不开心，如果有迟到的话啊，这个等下就会分享到了。你还有哪些变开心的这种赶来赶去的瞬间呢？马上进来0169988889来告诉 Broccoli 吧。 Search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，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 I Lead the Do the Dance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炫变变变， 勾炫变变变。今天我们来变的呢，是如果身边有一个很爱赶来赶去赶时间赶行程的朋友，你会经历怎样变开心的瞬间呢？来听听这位朋友你觉得是什么呢？ 赶行程的朋友啊，我身边就有一个，你们猜是谁？OK， 赶行程，刚好啦，我们公司有一个策略是讲说，如果迟到的话就要请吃，所以其实还蛮快乐的。如果有一个经常赶时间的朋友，因为他每次都会迟到，他迟到了我们就有免费的水喝，我们就有免费的食物吃，所以请多多迟到。但如果你公司没有这样的政策的话，就不要了哈。 我绝对敢说，这个人他不是 Christian 温阳，他说真的也不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绝对不是。 OK， 不过我确实觉得，如果那种真的很喜欢赶行程的朋友呢，你会面临一个点是，如果公司或者是你们有个规则是迟到了啊，你没有准时抵达，你就要请大家吃饭请客。这确实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好的，因为那个人真的迟到的几率会比较高啊，或者是他踩点到，或者是踩点迟一分钟也算是迟嘛，都也可能会请吃饭。像我们勾炫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，只要2点01，2点或者2点过了那几秒，迟了就迟了，你就要下个礼拜开会再请大家吃饭。这个政策一出来过后呢，哇，大家都是1点半、1点50分抵达，真的是很乖很听话。如果你本身是一个管理者的话，也可以用下这一招，好不好？用食物来逼他人不要太过赶，不要太过迟到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真的很常赶行程，还会经历怎样变心酸的事情呢？我们回来再继续讨论。小主播炫 Beyond Trend， 不知道你生活里是否曾有过一瞬间，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反对或者有人质疑？低清的演员 Song Liu 其实都经历过这些。 我也没有想过要摆脱，也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不好啊。我喜欢演戏，我就拍一些 reels 啊。如果呢，你讲哦，网红干嘛去拍戏啊？干嘛去唱歌啊？如果我不去做东西，你又讲我没有进步、没有改变，一直都是这样。 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告诉你，我们不可能阻止这些人的言论，所以专心的追逐梦想吧，加油！ 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ustina Kwan 的 Pretty Candy， 马上来跟你聊聊今天的变变变，变的是身边有那些爱赶行程、赶来赶去的朋友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。勾炫变变变， 勾炫变变变啊！来变的是啊，身边这样子一直在赶的朋友，到底会变到怎么样去呢？刚刚就分享了两个变开心的事情，是他可以很效率的完成他的事情，或者是他的朋友会有一个好处是，如果他迟到了，公司可能会惩罚他，请大家吃饭啊，大家就有免费的午餐可以吃了。另外一个变心酸的点呢，其实跟刚刚那个公司的政策有点类似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真的每次你跟他讲约2点，他一定是3点到；你跟他约5点，他一定是7点。才好，或者才准备出门，才要吹头发而已。这样的一个赶来赶去的行程的朋友呢，可能会让你的行程被打乱。因为世界上分成两种人，第一种是他什么东西都是提前的规划好，假设像我讲的8点出门啊，5点洗澡啊，5点半准备穿好鞋子出门，要预好塞车的时间。另外一类人呢，就是看样子就是看到见招拆招，去到那边迟到再想理由那种。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？来到我的 IG 伟俊20来告诉我吧。设置 Goshen Beyond Trend， Goshen Beyond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tzy 的 Girls WillBe girls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炫变变变。 那不管是 girls 还是 boys 呢，都会有一个习惯，那可能就是拖延，或者是喜欢把行程塞得满满满，导致呢他去每个地方、每个行程的时候都是赶来赶去、赶来赶去。而今天我们勾炫变变变就来变的是，如果你身边有那种真的很爱赶行程的朋友，到底会经历哪些变心酸、不开心的事情？来听听看，这位朋友叫 Yong Hong， 你觉得你身边的朋友是怎样的呢？ 有时候有这样子的朋友，就觉得有时候会很佩服他们，就觉得他们很厉害，就是一天可以做了很多东西。可是有时候他们忙起来就时间都会有一点点延迟咯。然后每次跟他们出门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他们好像三心两意，就这样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像还在想着别的东西，跟要赶下一个东西。有时候就感觉很赶，好像那个赶演唱会。 赶演唱会，我觉得这一类的人，他们的人生真的好像是赶赶赶的，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在赶。但我也发现，有的人是很享受这件事情的，就好像我跟我的前排档赖明全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哈，他就是属于那种东西要规划美美，按照时间去走，按部就班，不要赶的。而我是那种真的很享受赶行程，像那种，因为好像大家知道我们的节目是4点到8点嘛，我以前做过一个蛮疯狂的事情是，我们8点的节目一结束过后呢，我就已经订了一张大概9点半还是9点50分前往泰国去找我朋友玩的机票。所以大家 imagine 一下，我们公司在 Bukit Jalil 一录完了呢，我是立刻已经收拾好行李，然后直接叫好那个电召车就飞去机场，然后还要过海关，还要检查，完全就是飞着跑着去机场的。这个过程就让我有点汗流浃背，然后是最后一个抵达飞机登上飞机的人。有的人觉得怎么要这样赶，这样赶爽咩？可是我很变态，我竟然讲说很爽。 而且我之前试过一个更可怕的记录，就是八点结束 on air 过后呢，我竟然可以花个半小时去健身，洗好了澡再飞去机场，就是不能有任何一丝的延误，一有一丝延误我就赶不上飞机了。有的人确实喜欢是这样挑战极限，但我 劝大家还是不要啦，留多一点时间给自己，不然要买多一张机票也是很伤荷包的，好不好？学起来吧，帅哥炫 Beyond Train。